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怎么样？ 钱是通过网上直接转给新建的，来源账户是用的假身份申请的，现在技术部那边还在分析，看能不能确定 IP 地址。 新建被调查的第一天，复制就把情况给庄一伟说了，因为现在本来也属于特殊时期，庄一伟索性当做了一个线索在跟进。毕竟之前被恐吓的人账户上莫名其妙多了一笔钱，怎么看都不是巧合。 那个黄童有消息吗？ 查到了身份和住址，但是没有抓到人。 复制皱了下眉， 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个物业公司的保安。 保安？ 这种人为什么会跟新建扯上关系？事情越弄越乱，复制隐隐的有点沉不住气了。 庄一伟，你之前关于新建被人盯上的消息来源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他之前就问过，但是这一次对方的回答还是一样。 我有我的消息来源，你只需要知道绝对可靠就行了，至于来源，我也有我的工作章程的。 问不出来什么，复制攥着手机的手多加了几分力，然后叹了口气， 真他妈的。 电话那边似乎是听出了他的情绪不太对劲，庄一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善意的提醒 复制，无论如何你不能乱，现在情况摆明是有人要针对新建，如果连你都不冷静，他的立场就更麻烦了。 旁观者清，新建到现在还能保持理智，只能说他的自控力和克制力非常的厉害，但是没有人指望他可以一直这么下去。对于庄一伟的话，复制很想开口骂人，这些道理不需要任何人说他也清楚，但是说是说做是做，真轮到了自己头上，远做不到自己说的。强压着濒临情绪，复制简单的嗯了一声，庄一伟又跟他确认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挂了电话。那边新建也例行完成了又一次的调查问话了，从顶头会议室里走出来的脸色非常的难看，他看见复制站在楼道里的样子怔了怔，然后微微皱着眉转身下了楼梯。他以为复制是专程站在那里等他的，眼见着新建这种反应，复制愣了一会儿，然后才走回办公室。高简的办公室楼永远是没什么声音的，即便是每个屋子里都有人，但是死寂压抑的气氛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楼里的每一个角落。复制觉得每一刻似乎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有东西充斥的已经要达到饱和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拿出手机给新建发了条短信，他问对方中午想吃什么，要不要帮他打饭，但是15分钟都没有回信。等到他干脆拨过去电话的时候，那边得到的是关机的提示音。复制听着耳边机械的客服提示，眼底的神色一沉再沉。有时候人会怒极了反笑，大概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复制打了三遍一直都是关机的提示音后就不再尝试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就是很认真地在核对手上的卷宗，所有的证据细节相关的不相关的罗列了一整张纸，这是他以前的习惯，对于案子不确定的地方就会特地的摘出来列好，解决掉一个就划掉一个。新建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弄这个，听见门口开门的声音只是回了下头，然后转回去继续做自己的事。他的手机就放在手边，新建走过的时候就看见了。 我晚上要回家里吃饭。 没头没尾的一句话，新建说完了，复制只是顿了一下手上的动作，然后点点头。 嗯。 后面的话本来也不需要说了。办公室里的老检察官看着气氛稍微有些尴尬，但是毕竟不了解内情，只能摇头叹了口气，继续忙自己的事。临下班前，之前一直联系不上的另外一名警察终于来了一趟检察院。 原来他调到其他分区去做副队长了。就时间来说，升得还真快。新建接到门卫电话的时候，让对方直接上来。他旁边的副制准备好笔录的卷宗，安静地坐在旁边。这个警察年纪并不大，30岁出头，五官有些凌厉。别的不说，架势看起来就挺正气。进屋先打了声招呼，然后坐在沙发上。 之前有点忙，实在匀不出时间。现在有空了，就赶紧过来。有什么想知道的，你们尽管问。 态度还挺自然，新建稍微扬了下眉，然后笑了下。 常队既然时间有限，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之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次找你过来，主要是为了唐大庆的案子。 嗯。 这个姓常名威的警察点点头。 我了解。 他说完，稍微往沙发里面侧了一下，然后态度自若地开口。 不过这案子有点久了，我记得也不是太清楚。 唐大庆在口供里提到，他曾经在刑侦过程中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件事属实吗？ 绝对没有。 常威面色不变。 这种事情都是犯罪分子为了脱罪编造出来的。 到底是做警察这么多年了，似乎对这种情况有点习惯了。虽然是被新建以讯问的形式在问话，常威却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心理负担。他态度自若地笑了笑。 你们经手过那么多案子，早就屡见不鲜了吧？ 那倒没有。 新建也笑了，不过笑意没到眼底。 被害人没死的谋杀，没见过几起。 在旁边负责记录的傅志听到这句话，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包括常威也有点诧异地看了新建一眼。但是后者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常威扬了扬眉。 唐大庆的老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卷录像带，就说被害人根本没死，但是画面根本就不清楚，辨识度很低，而且后来按照地址查证的时候也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你们当初判定唐大庆是凶手的依据是什么？ 他在被害人死亡之前曾经被很多人目睹与被害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并且也亲口说了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这种话。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他也没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只说自己在家里睡觉，唯一的证人是他的老婆。但是我们在他家里搜证出了与案发现场提取的鞋印完全吻合的运动鞋，并且在他家楼下的杂物堆里找到了凶器。 说的不急不躁，常威说完了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把所有证据放在他眼前的时候，他觉得无可辩驳，就认罪了。 新建翻了一下手上的卷宗。 唐大庆在口供里说，他是从被害人的后方直接割断了对方的颈动脉，但是相关的鉴定报告上判定，却是嫌疑人比被害人起码要高出10公分左右，这里的误差也未免太大了。 常威点了点头。 但是鉴定报告上也表示，因为尸体分解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导致判定都存在一定的误差。 除了死亡事件，其他的几乎也没有太强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上庭的时候，唐大庆自己的口供成为了量刑的主要依据。这案子的直接证据并不充分。 我们办案的时候是严格按照程序走的。唐大庆能判无期，还是因为我们在报告上特别写了他认罪态度良好，法院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才会酌情减刑，不然他根本活不到现在。 说到了最后，常威的语气很不客气，显然他对唐大庆申诉这件事的反应并不如看起来那么淡定。新建看了他一眼，没做明确的表态。倒是傅志特地把手边的材料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最初的报告里提到唐大庆认罪情况良好的情况，也确实有减刑的建议。 那关于被害人的身份你们是怎么确定的？ DNA 库总不至于这么巧就有被害人的资料。似乎是早料到了新建会有这么疑问，常威只是略微的想了想。 我记得当时是被害人的家属提供了被害人的日常用品，从而做了鉴定对比。 唐大庆的这个案子，被害人是跟他一个单位的，都是机械厂的工人，平时因为一些琐事就有些摩擦，起过一两次冲突。而真正的导火索是被害人因为赌博的事情被唐大庆检举揭发，从而丢了工作。然后对方就开始不断的骚扰唐大庆一家，时常的在他家门口骂骂咧咧，有一次更甚至对唐大庆的老婆动手动脚，从而引发了矛盾激化。根据描述，确实当时唐大庆的嫌疑非常大，但是新建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下结论的人。常伟把当年的侦查过程说得越合情合理，他就越保留意见。现在是各执一词，如果找不到那位被害人，这案子可能不会太顺利。